海凶猛风暴，不必慈爱和等平安，惧怕消失，战争平息，我的安慰，我的一切，因主的爱我的站立，唯有基督道成肉身，完全地成为人子，来公义恩典礼物，他来拯救却被弃绝，直到耶稣十字架受死，神的愤怒得以隐息，所有罪孽他全承担，因主受死我的生命，他的身体在洞穴里，世上之光在黑暗里，直到那日荣耀清晨，在日里他又复活，当他胜过罪恶权势，死亡毒膏不再害我，我属于他，他属于我，因主宝血我的救赎，胜过罪恶，不惧死亡，基督大能已鼓励我，从我诞生直到离世，我的生命在主手里，没有邪恶或是权谋，